by you, I'm beside. But now there's nobody by my side. 谁？我去哪？看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

醇香的温柔，怎么忽然变成点转转头，一楼四楼七楼 Stereo 大合奏，成年以来一直睡不够，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直到自然醒过来，不管价格，互道时代道理

start. Please tell us why you had to hide away for so long. Why did we Just take a chance on to us over where I held your body close for so long. So long. I'm gonna break the fucking To the sofa where I held your body close for so long, so long. 谁，他是谁，照镜一片废墟，他是谁，这眼泪是出于我的，不过感觉为何逝去，无什么可发了妆，卸掉去水，演戏这么累，围墙内寄居，眉头眼角偷偷在乎，不在乎哪个可我发苦，只在乎这痛苦，自己好过点，姿态优雅便无后顾，无什么孤身直影，继续上路不算太凄苦，无下被厌恶，眉头眼角偷偷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 收尾，收尾，我要收尾。 有时想也想不通，为什么你会爱上我？不介意我的缺点，你一点不放在眼里。你让所有的冷漠演化成爱情的暖火，该点亮之后的一刻，现在只有好过的天。打算陪着看着挂着一杯，有了你我所有的问题。这一段感情一直那么深，永远做我的爱人。别再担心你我的未来，现在就让我去试最美的决定。命运注定我们这一切，感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把坏事毁灭。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为我真的无所谓。 那做过的梦，受过的伤，像一步一个脚印，证明我们已经走过。别再闪躲，别再困惑，人生世上寸步难行的我，仍然始终相信。 要叫醒全世界的不痒不痛，跳上红色的巴士从平坦逃走，加一点幽默。 It's about time we add some flavor. 就算是作风，声音与我作风，吹奏于天空，让雨水变成果香，纷纷又出来，季节成彩虹。 我要做你快乐的幕后英雄。 我的绅士作风。

your body. To hold you tight since I left, since I left. Wondering if you think about me. Actually, don't answer that. Are you wondering why I've been calling? Like I got ulterior motives. Though we didn't end this so good, but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I'm wondering,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Doesn't have to end. And if it ends, can we be friends? Ulterior motives. No, we didn't end this so good, but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I'm wondering,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Doesn't have to end. And if it ends, can we be friends? 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一缕青丝孤芳自赏，眉目有伴熙熙攘攘，听钟声回响，狂欢满琳琅，等风铃响起你在何方。晚上大剑飘飘起来，青丝雪花可人家香，粉色围绕小船望不到，同齐家肩上放风的家，桃花满面无人知道，痴情大意微妙微笑，繁花起泡爱的味道，等的你终于来到，桃花轻跑随清风飘摇，一片绣花开得刚刚好，轻轻自轻悠悠我心跳，执子之手愿与子偕老，江山如画如此多娇，怎可以让浮天涯海角，熙熙攘攘，听钟声回响，桃花满面的那风铃响起，你在何方？穿上那件桃花旗袍，青丝绣花可人家笑，粉色围绕小船观不到，舞起脚尖像风风的跳，桃花满面蝴蝶知道，痴情大意微妙微笑，桃花旗袍爱的味道，我等的你终于来到，桃花旗袍随清风飘摇，

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其实你在陪着我们偷笑， 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了。 其实我真得跟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我真的 出去买小弟的呢， 真逗啊，你 说我这 人你这个味道， 你小玩 你 这么不知足， 你可别后悔。 You're always shy。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Say say say hey hey now baby， Oh mama don't play now baby， Say say say hey hey now baby。So let's go on things straight now, baby. Tell me, tell me if you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Left the house on you, I'm a lucky not, lucky not, lucky not. You gotta tell me if you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I've been wishing for you, I'm a lucky not, lucky not, lucky not.

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

华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爱，作词陈小娟，读歌人董珂。

下了